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 大家好，我是郭怀慈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红衣舞娘的冥想。你喜欢美丽的事物吗？你喜欢舞蹈吗？你曾经想过，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美丽的，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可以被欣赏的舞蹈家吗？可能你本来就是一个专业舞者，无论是或不是，今天邀请各位和怀慈一起享受今天这个红衣舞娘的冥想。首先，我们想象自己穿上红色的舞衣，我们站在舞台上，一个大大的舞台，台下的观众都是我们所爱的人，他们也深深爱着我们，有我们的家人，有我们的朋友，所有的观众们都用热切的眼光看向站在舞台上的我们。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情，把我们的美丽，把我们的优雅，快乐地展现出来。我们轻轻地对台下一鞠躬，我们听到台下响起如雷的掌声。你喜欢芭蕾，你喜欢印度舞蹈，或者你喜欢西班牙舞呢？你愿意在舞台上展现优雅的自己吗？你愿意带着微笑，在喜欢你的、爱你的观众面前展示你的美丽吗？是的，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，在想象中带着微笑，双手慢慢地抱在胸前，我们轻轻地摇动自己的身体，想象中让红色的舞裙在两边摇摆着，接着在想象当中，我们打开自己的右手，让眼睛随着右手的指尖望向远方。是的，请你带着微笑，太好了，太美了。接下来，我们慢慢地把左手也打开来，同样的，优雅的，带着微笑的，让我们的眼睛跟随着左手的指尖移动着，望向远方。我们的身体也随着我们的手指尖轻轻地往前，轻轻地往后。是的，在这自在的移动当中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每一个微笑，它就是最美丽的舞蹈。我们望向舞台下面， 所有的观众热情地欣赏着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谢，充满了爱。我们终于明白，我只要做我自己，我只要自在地移动着，就值得被爱，就值得被欣赏。太好了，太美了。现在随着这轻柔的音乐，这个像流水般流畅着、移动着的音乐，我们信任自己的内在想象，优雅的、自在的，带着微笑收缩伸展，向左向右自在地舞动着。现在在想象当中，我们听到了观众们热情的掌声。这个站在大舞台上的我，慢慢地回到了舞台的中央，对着台下热情的观众轻轻地鞠躬，让今天这红色舞娘的舞蹈在这里结束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